新传媒数码电台 Capital 中北上市频道，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政府将在未来推出第三批社区关爱住屋单位。国家发展部长李志成在国会透露一个消息，另外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少尼宣布，将在多三个地点普及培养比特塔利同新广试行新模式的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已经年代前开始接受申请，可以惠及600名单身住户。政府考虑提供一笔特别援助金，以抵消市政理事费、上调差费对居民的影响。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燕在国会讲，政府每年8.23亿元抵消市政费向居民输取的部分差费。今年五月起，由于更新自由的主屋咖啡店需要提供至少四套经济传线车。孙燕讲，国人对生活费的上涨难免感到焦虑，政府也很重视一个问题，因此当局将要求更多的邻里咖啡店为消费者提供经济餐饮。错落在湾国同湾国月里村的两个新消费中心今年将正式投入运作。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先也在国会透露，翻新后的伊朗市消防中心将在今年第三季重开。那么许连先也宣布，今年7月3日起，本地大型超级市场将被塑料等一次性的购物台增速至少5分钱。新规定涵盖每年营业额超过1亿新元的超市业者，包括这种平价冷藏公司新松同 Giant 超市。为了减少国通疫症的传播，政府将扩大移民节育试验计划，未来几年将在更多的地区释放沃尔巴克雄性移民。一项计划目前涵盖300,000户家庭，覆盖率约大约占所有住屋的30%，并且占全岛有机房产的9%。本期会再次出现东北季风潮，我国气象署预计全岛今明两日将落雨，意思是不是会转台？一道地点的每日最大气温可能下探摄氏21到22度。李显阳夫妇因为失贤，在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遗嘱的司法程序中提供假证据，正在接受警方调查。他们两人目前都身在国外。两套李光耀故居处置委员会的张志贤透露，警方已经通知他们会采取必要步骤，在他们确实的情况下完成调查工作。新闻报告完毕。